好，嗱，啱上特別節目啊，今日請到幾位嘅嘉賓，咁亦都係我嘅好朋友嚟啊。咁就大家睇到後面嗰個背景啦，無合係嘛，係嘛？ 冇錯，係 冇錯 啊。咁大家要首先就要介紹下你自己先，人都識我噶啦，咁所以我識介紹自己啦。 係。 咁呢位朋友咧，其實就係我嘅點講咧， 拍檔， 拍檔係曾經係。咁大家好多我嘅聽眾都觀眾都唔知道，其實我拍過戲嘅 演員嚟嘅，其實 我係演員嚟嘅，我真正嘅身份其實係演員嚟嘅。OK 嚇，咁你介紹你自己先。 我叫歐卓文，咁樣咧，我識台長嘅時候咧，佢哋都叫我阿文嘅，因為我舊時做節目就係用阿文嘅。咁今次咧就係無合嘅導演啦，咁同埋就係編劇之一啦，仲有剪接都有少少啦，跟住又演員之一啦，跟住打雜啦，跟住有時會幫手訓練下狗仔啦。 哇！呢套片都好勁喎，即係可以咁多人呢啲 全部就係 咁多人， 就係冇乜人。 我驚，原來狗都係你嚟嘅嚇。OK。 都想嘅請介紹。 Hello， 我是 Charlie 安彩妮，我在無合入面是做狗狗的角色啦，咁同埋飾演演員啦，同埋係負責俾狗咬嘅。 哦， 冇錯啦，冇錯係， 好重要。 係啊，因為通常即係嗰啲好似話人哋嗰啲野蚊嗰啲咧，就一個喺度就啲蚊全部針佢噶嘛，咁佢一個喺度啲狗就全部咬佢，咁我哋其他好安全嘅，知唔知啊？ 哦，即係由佢喺度咧，就大家即係職業安全、職業安全有保障啦。好啦，就我首先要喺度講講啦，即係呢個係個人嘅呼籲嚟嘅，就凡係我嘅支持者、我嘅聽眾，聽我的節目喺今次咧。你哋應該係去支持《無合》呢套戲啊！ 哇，好鄭重嘅聲明啊！好 似台長，佢用個人嘅力量。 多謝多謝。 咁啊，可能都多十個八個。 無論你係中意台長定唔中意台長，你哋都可以嚟睇嘅。OK， 好啦，嗱，即係入正題啦。咁我首先唔會講到戲先嘅。就係講講，首先阿文當年即係你同我合作掛鈎，因為呢件事咧， 當年情 即係從來都冇喺 公開過， 冇公開，冇啊，冇啊， 係咪要喺啲 deep web 度先睇到嗰啲啊？ 差唔多係， 唔係其實公開過嘅，其實公開過嘅。我記得第一次我請阿文上嚟嘅時候，因為佢之前嗰套戲係鴨王啦，咁我係請佢上嚟講佢嗰套戲嘅。咁嗰陣時佢第一時間咧， 重點講咗， 係啦，重點講咗俾我聽。咦，我同台長係有一段情喎，咁樣，我話有一段情，跟住佢 send 咗段片俾我，幾好事喎， 好好啊， 亦都同其實同 my radio 有直接嘅關係㗎，嗰段片。 係因為我 台長記唔記得先？ 記得，大家記得啦。 記得。 跟住之後就好似冇再做演員啦，係咪嗰次啫？ 冇人揾我咯。 佢生涯就過一段落 啦。因為係冇個角色係超越之前嗰個。 唔係，呢個係好坦白咁同大家講啦，即係我又冇喺度。即係吐過苦水，咁有人係揾過我嘅，真嘅真嘅，呢個係真。 但你睇個劇本之後，五折都係 呢啲。呢個其一啦，呢個其一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咁 cheap 嘛，係嘛？即係其二咧，就嗰位朋友咧就好驚，喺中國放唔到套戲，主要係有個粉絲。 咁你佢驚俾你搶戲啫？ 都係嘅，即係佢嗰個藉口嚟啦，就係。但係佢就同我講咯，話都想揾我拍長武打片嘅。真嘅真嘅，呢個真 嘅。 咁台長係詠春高手嚟㗎， 喺呢個片啊，係啊，都係詠春高手係啊。 我學過兩台。 嗱，咁我講少少先啦，因為咧，其實咧，之前咧，揾阿阿文去大人在線嘅時候咧，我都揾佢俾嗰條片我睇，我都有放過出嚟嘅嗰陣時。 係咩？ 係啊，我有放過出嚟。 你點解未得我同意放嗰條片咩？你放之前，你事先要知會我。 嗱，唔緊要啦。 我想打架。 唔係。揾到問到攞到我嘅同意， 係步驟錯咗。 係啦， 呢個就當時 operator 嘅問題。 而家我出嚟睇， 揾個 operator， 揾個 operator 算帳先，大佬真係。 但其實 OK 嘅，即係純粹因為嗰陣時講阿阿文快講啦， 係因為都係台長嘅角色做翻台長啦，咁我嚟建功啦，咁台長喺個玻璃嗰度望一望我個樣嗰個表情咧，其實係可以攞影帝嘅，我覺得係，即係咁樣望係啦， 就係你嚟見網台主持 啊，係啦，好似而家咁樣， 咁講講啊。啊！做咩你套戲唔揾我？ 因為就係驚你唔接咯。 哦， 係啊，真係 嗱咁啊，阿仁哥，嗱你簽我咧， 就有啲條件嘅，雖然大家熟啦，都係咁講啦，係嘛？你冇翻即係 過會費， 唔係六位數字咧，你都唔好嚟揾我啊 ！OK 嚇，以我今時今日咁嘅地位， 咁你放心啦， 仲打埋街， 你放心啦，台長 係一定冇嘅， 因為個製作費 我哋自己都冇 個製作費嚇，已經係 啦，講俾大家都唔信。 好嗱，咁嗰班唔講啦，因為講笑嘅，咁即係大家最緊要都係，想知道呢套戲想做咩嘢，即係講咩嘢嘛？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咗阿仁哥同埋阿阿文哥先啦， 啱唔得？ 唔係就係叫你阿哥嘅，就今時今日咧去拍電影咧都唔可以只話講高風險啦，都其實是一個相當之艱巨嘅 工作 嚟嘅。咁點解大家會有呢個興致，為咗啲咩 mission 去做呢樣嘢咧？ 阿仁哥講先啦，發起係你啊嘛。 其實我諗做得電影嘅人咧，即係想做或者讀緊或者做緊嘅人都好啦，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真正正你係真係上去揾錢，係絕對唔會做呢行嘅。係 啊， 係啦，好老實講，咁做得嘅人係一定係對呢件事有一團火喺度嘅，係啦，多多少少都有啲嘅，係啦。咁你始終一有機會，你就會想去做呢件事。人係跟意向行噶嘛，即係其實你想變成咩，或者有啲咩達成，你諗住你其實就慢慢就會走到去嗰度。係啦，咁而我哋都係啦，咁當然啦，我坐得喺度嘅，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喜歡電影呢件事啦。咁你睇下問，由細搞到大，搞到頭髮都白埋，都係搞緊呢件事。咁你又知，即係佢係有一個佢團火喺裏邊嘅。咁而我都亦都係啦，咁但係我一直以嚟都係冇機會去掂到呢件事啦，甚至乎我同阿文嘅相識都係因為電影兩個字。 你本行唔係呢科， 我本行唔係 呢範嚟。 咁但係我團伙一直喺裏面，即係我俾現實嗰樣嘢掩蓋咗。咁但係我見到阿文嘅時候，佢我同佢咧就好少講我嘅本職嘅。即係好少講話，我今年呢個客啊又點點點啊，嗰個客又點點點，我亦都唔係講咩錢唔錢嘅，係一定係講電影嗰啲嘢。呢期有咩搞啊？搞緊咩戲啊？咁樣我自己又喂，我個心裏邊又有人揾我搞下呢啲，都係講電影嘅啫。直至到有機會真係真真正正我哋喺2014年嘅時候，咁我正正式式就叫做掂到一啲叫做娛樂媒體嘅一啲嘢啦，一啲工作啦。咁慢慢發覺我就會將咗我自己嘅工作啊、興趣啊、生活啊。就變成我啲媒體發放嘅主題，慢慢咁而愛護動物啊、動物呢類嘢係我其實我嘅生活或者我人嘅一部分嚟，咁慢慢就融入埋我啲節目啊或者報道裏邊。咁大家如果睇到我啊或者彩嚟啲報道都好，好多都無端融入到呢啲嘢落去嘅。咁啊，直至到係2016年正式到啲舊舊嘅組織，知道多啲呢啲故事，咁個路一直係哇！我如果拍到一套戲講呢啲就好啦，咁啊嘗試喺網上面揾啦。即係有冇一類咁嘅電影啦？其實冇嘅，網片又可能有啲，短片啊咁樣亦都有啲。咁所以驅使我有一個諗法，哇！其實點解冇人會拍套咁嘅嘢呢？有嘅，咩狗狗情緣啊嗰啲有好多嘅。 因為嗰啲都係單對單嗰啲寵物狗咯，好多都係寵物狗咯，冇我哋而家呢只即係話流浪狗。 係啊，咁有少有肉嗰啲感覺嘅。咁同埋比較土炮啲咯，即係一啲屬於香港嘅故事咯。咁而且呢個屬於香港故事，其實喺同一時間喺世界各地亦都係有一班咁嘅人嘅，不過可能佢哋嘅形式係唔同。咁驅使到正正就係我自己正式喺2018年嘅年頭加入咗一間公關嘅公司， 今年年頭嘅啫喎。 2017年嘅年頭， 17年後 咁係啦，2017年年頭稍微有規模嘅公關公司。咁而嗰陣時啱啱我自己就負責係控制一啲project 去創作啊，或者去執行咁樣嘅。咁跟住慢慢做落咗熟咗嗰一行點樣搞啦，咁跟住開始我就可能同我老闆講，喂，不如我哋自己試下開戲啊咁樣。 嗰條火啊燒出嚟啦，終於燒出嚟啦，有機會就燒出嚟。 你尾巴就跌出 來。唔係老實講，我都有嘅，我都有嘅。你望清我樣，我心口都有團火喺度嘅。 見到炮紋啫，暫時。 OK， 咁導致到我就即係、就是、你要，但係頭先台長都講過啦，拍電影係根本上就真係抌錢落海，同賭錢一樣。衰過賭錢添，賭錢都有機會贏咯。我哋就係要十分之一都未必機會有。 喂，咁講下講呢套唔係合拍片嚟喎。 唔係， 喂，如果合拍片唔揾你上嚟講， 有合拍咯， 係咯， 我哋合拍去拍嘅片， 係啦。即係話，純正港產片， 純都唔純，蒸流都唔蒸流，一個大陸人都冇。 係啦，咁即係跟住咧，人就因為嗰團火咧，其實係我識於微時啦，係嗰陣時有個叫喜劇之王訓練班嘅，就我哋係同學啦， 但係佢唔記得咗我，係我提佢先記得我。 邊個做導師？ 周星馳咯， 李力持咯， 真噶， 系啊， 望佢嚟講笑， 周星馳真係真係 李力持，吳君 如， 哦，即係嗰個班係出咗李思捷啊咁樣嘅， 子善啊， 子善咁樣，咁我哋就好耐之後啦，咁各有各嘅生活忙碌啦，係咪？咁我哋去到我拍完《鴨王》一個訪問嘅時候，就遇翻阿仁啦，咁遇翻阿仁之後咧。 係嗰陣時，我喺另外一個網絡電台度做 的， 係啦， 冇錯啦。咁我就做嘉賓咁樣啦， 我就做主持啦。 係啦，咁講少少阿王之後咧，就開始講喂，有咩搞？有咩搞？諗下有咩搞？咁我哋就咁樣傾啊，來來回回食飯啊，各樣嘢都成兩年啦，係嘛？先至真係 互相扶持過嘅， 係啦，成熟係話咦，無合呢個 project。咁但係開頭嘅時候咧，咁啊投資者就話即係拍戲啦，可以拍戲啦，即係阿仁哥同佢講完啦。咁我就話好啊，拍戲終於得啦。咁啊 budget 有幾多啊？20万，20万導演費都勉強啦，算啦，20万唔係導演費啊，係製作費。倒抽一口涼氣嘅，因為你知拍戲20万要拍一個，嗰陣時就諗住係網絡電影60分鐘嘅啫，都係啊，60分鐘20万 都唔夠 㗎，係係啊，真係諗唔通㗎嘛件事。 但唔通你話俾佢聽唔要咩？ 係啦，係啦，擺咗喺度咁樣，咁啊唯有同即係老闆嗰邊咧就講話，即係唔好阻礙我哋嘅主題啦，係咪？你俾咗少少錢，即係唔係少少錢啦，即係總之一嚿錢啦，咁樣就有我哋發揮啦。咁啊仁哥就俾咗好多嘅主題，咁而當中有一個。我都好認同，覺得係好有意義，而好少人拍嘅就係《流浪狗拯救流浪狗》呢個主題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揀咗呢個題。 其實大家睇我 My Radio 嘅節目嘅時候，即係彈在線嘅時候咧，我咪成日請啲狗狗嘅組織上嚟嘅。其實由嗰陣時候都已經開始萌芽緊，有呢一樣嘢出現啦。咁當然啦，連嗰個狗狗嘅組織自己都冇諗過要發生呢一樣嘢，就點會支持我咧？係咪先？咁直至到開始揾阿文去開始傾啲嘢，或者佢。其實我之前自己一嬲都諗咧，有時都係有個故仔嘅，咁但係俾咗佢之後咧，唔得太悲啊！人啲故仔，咁跟住咧，佢搖身一變咧，佢變咗一啲其實大人細路都啱睇，亦都有嗰個意義出到嚟。嗱，呢個就係佢個功力啦。咁我睇咗，哇，好正喎！咁跟住嗰陣時，我哋其實仲有一個嘅，我哋叫做朋友啦，有編劇啦，咁佢係負責編嘅，諗住係俾佢。點知個朋友咧記唔記得？臨尾跳船，跳船就真係我哋冇錢賺，亦都冇利可圖，而且極度嘥時間同埋嘥精神。咁佢就好毅然咁跳船啦。咁跳船我哋兩個條氣梗係唔鋸啦。咁唔鋸咁點咧？咁導演終於發功啦，佢打俾佢啲電影朋友。咁啊，一係唔揾，一係揾咗個金像獎嘅編劇阿呂少華小姐嚟幫手編。咁而佢又肯編。 阿基圖應該嚟㗎啦，所以你得閒揾佢攞啲意見啦。導演做完啦嘛，搞掂啦。 搞掂啦，早知係咪？即係一隻導盲犬小 Q 個小 Q 都一隻係有幾隻小 Q 去 我哋唔係純粹話冇訓練過，直情嗰啲狗係之前俾人打過，俾人虐待過，虐待完好翻攞嚟 拍戲喎。對人類係仇恨嗰啲嚟㗎。咁同埋我哋 好想有財力。 佢哋有冇做內心戲？ 有噶，我睇到有嘅，有嘅，系啊， 睇得出 系 有 嘅，因為我係同佢講過啲戲嘅， 你同佢講 解釋過份， 佢又明你講乜， 係啦，係啦，咁樣嘅， 真係高難度 啊！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再講翻，其實因為狗已經本身難啦，而我哋嗰個處理辦法咧，又俾我搞到咧，又係好難嘅。點解咧？首先我哋個 budget 係好細先啦，咁我成日認住咧咁細嘅 未呢樣嘢未講之前咧，我覺得講翻你有個劇本出嚟先。咁點解會多咗28万出嚟咧？即係點解會我哋超支咗？ 超支咁犀利， 哇！超支 係啦，大家製作 我哋發咗零錢出嚟嘅啦，已經係就因為我哋傾咗幾個明星嚟，係啦，咁就唔小心用多咗少少錢，係啦，咁但係都 OK 嘅，老細原諒我哋嘅， 係啦， 我哋總共用咗48万。 超支咗一半有多啊！ 仲有冇 幾日啊？ 仲有冇過埋個 schedule 啊？超支之外仲超咗日期有冇啊？ 哦，有，本來就係10日嘅啫。 係， 跟住收尾拍到20日。 係啦，你同埋導演係將每一個人、這個、每一個人發揮到極限嘅。 哦，呢、這個 本身就算達哥都好啊，嚟本身係一日定兩日， 兩日嘅啫， 俾佢搞到變咗四日， 係啦， 係啦，有啲人嚟十個鐘嘅咧，變咗差唔多 double 廿個鐘，係、哦、啦，即係去到好盡嘅所有嘢。 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有演員咧，都係有啲微言嘅、哦，有啲微言嘅咁拍拍下咧都有微言話辛苦嘅、 啊，甚至想唔撈添，係嘛？ 收尾真係唔撈。 微言啊！唔係我哋唔講邊個啦，但係直情係劈啊劈！ 講中咗，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啊啊，而亦都係有啲咧，就係拍咗第一日先知唔啱。咁啊，轉人嘅，所以咁低不值都仲可以咁放肆啊，咁任性去做啊，咁好彩啊！ 我 人 台長我哋台長我哋唔係重要嗰啲個識轉人喎，我哋係連嗰啲叫做係 side cast 嗰啲咧，到娛樂扮娛樂轉嗰啲都轉咗兩轉， 係啦，離譜到 啊！係啦，即係嗰啲特約都轉啦，咁樣又要再拍過咁樣咯，係幾放肆啊！真係， 所以特約自己睇翻，咦？明明呢個係我，點解變咗第二個？ 係啊，有一個咧係真係。我哋首映我哋冇请佢，系俾我 cut 咗冇咗嘅。佢真系嚟睇，我谂佢睇得咁多，点解角色佢仲咗嘢？ 佢仲带埋啲 friend 嚟，佢谂住威威嘅。 好对唔住， 呢啲一波唔系我嚟。 好对唔住，真系好对唔住吓。因为成件事咧，我就系咪可以讲下个处理方法？其实阿 Charlie 系应该要讲下嘢先。 唔系佢等等会有大机会 嘅。哦，因为而家呢一度咧系好紧要呢个位置。点解咧？因为导演咧。佢係無情講嘅，即係佢唔會因為我同你好 friend，或者你做得好辛苦，而我要將就地用你繼續落去，係啦，我寧願對你唔住，我都要唔啱嘅呢件事，我都要用喺啱嗰件事。 大家都為咗套戲係咪？即係個最高嘅水平啊，最高。 佢係要喺個情感同埋理智上面好大嘅抉擇咯，係啦，但係佢選擇咗理智咯。 OK， 係啦， 因為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唔要人嗰、那個。咁有一個例子，我成日都講嘅咧，就係、是、我哋揾咗阿 Bob 啦，阿 Bob 嚟做我哋其中一個好主要嘅角色啦。咁佢咧嗰日咧就係、是、拍到夜晚嘅一兩點到先，第一轉啊，拍到一兩點到，而嗰晚咧係幾度嘅啫，嘅大霧山頂，北風凛冽嘅。咁我哋拍得好辛苦，因為我哋有啲 shot 咧，一陣再講點解要用咁多長鏡頭。咁係嗰個鏡頭咧，都有成四分四五分鐘咁樣啦。咁、又有隻狗喺個箱入面，又要佢唔喐喎，隻狗 仲要有少少微微，要個紙皮箱係冧咗 啦， 佢係咪成隔個頭出嚟咯？係啦， 又要佢唔喐，又要一個一鏡落咁樣。咁我哋收尾咧就到兩點嘅時候咧，終於我嗌咗一次 OK。咁啊 ，Bob 咧都好開心攬曬。 NG 有幾次啊？ 我諗都有成廿幾次噶啦，嗰係嘛？ 我哋總之成套戲咧。最長嗰個咧係一百四十幾個 take， 哇！你唔係嘛？ 係啊，兩日拍 佢一縮落，你冇辦法。 你俾我 一隻烏蠅飛過，你都再嚟過。 你俾我咧， 俾 你 個啦， 你把刀斬佢啦，即刻。 因為好多嘢要顧，有一陣都講下點解。因為嗰場又難拍，有啲天台啊，有狗咁樣。嗱，講翻阿 Bob 嗰度咧，其實阿 Bob 嗰個咧，我嗌咗一次 OK 嘅，咁阿 Bob 都攬曬啦。啊，導演你啲一 shot 落真係好難搞啊！唉，終於 OK 啦 ，OK 啦咁樣。 唔敢望佢啊！ 係啦，開始除咪啊，換衫啊， 再嚟過。 係啦，差唔多。咁佢就諗住走翻上去架保姆車嘅時候咧，咁啊，攝影師行埋嚟，頭先好似。好敷咗，你而家先同我講點算啊？ 我拍咁耐唔敢望佢啊，即係我知佢離你哋噶啦，大佬。跟住轉頭 OK 又好攬完，你話再嚟過？ 係啊，嗰個狀態直情成孤人，本來好振奮噶嘛。 冇講阿博唔制啦，只狗都唔制啦。 係啊，只狗秒一秒我咯。 我走到我自己行先啦，你一個。 係啊，只狗都其實喺度抗議緊 嘅。咁跟住我就要嗌出嚟。我嗰陣時咧領悟到一樣嘢咧，你做一個導演咧，你想拍好嘅作品咧，真係要有一個被埋怨嘅勇氣。你埋怨你都要嗌出嚟噶啦。 所以要執行導演。 要加價 有咩用啦？ 你加價，咁我話 Bob 哥啊，好遠啊，已經行到啊，唔好意思啊， 翻轉頭 再，我冇咁樣翻轉頭咁樣咁 order 式嘅，我話唔該你，我哋要再嚟過咁樣啦。咁佢嗰眼神個回望嘅眼神咧，係直情兇狠到咧。 其實對一個專業嘅演員嚟講，嗱，佢一定係專業啦， 專業 Bob， 佢要對住嗱，其實我哋磨合咯，有個四個人咧，除咗導演之外咧，我哋全部都係新仔嚟嘅。咁我哋真係 NG 到咧，其實對一個專業演員嚟講咧，佢除咗佢要演得之外咧， 佢真係要 忍得， 忍得啊，大佬！佢真係你忍忍得你啊，咁樣係啦。咁呢一個我係幾敬佩佢咯。係 啦，佢即係雖然嗰回望嗰眼神，佢係飾演一個食狗肉嘅，唔係食狗，即係疑似，係啊，真係啊，真係啊，疑似啦，疑似啦，即係唔好穿住啦，所有嘢。咁樣就係、是、即係嗰啲屠夫啦，佢係飾演一個屠夫嘅，咁佢個眼神咧真係做咗屠夫的眼神啦，佢回望我個眼神啦。 聽到啦，阿 Bob 做屠夫做湯狗嘅，你真係諗下，真 係有樣衰到你睇佢樣， 係幾咁爆咧咁樣真係。好嗱，但我相信咧啲觀眾睇到呢度佢都有一個疑問嘅，其實套戲講咩咧？ 套戲就嗱如果一段説話講咧，其實我哋就係將一個慈善嘅救狗團體，將佢嘅真人真事改編嘅。 真人真事 係啦，係有好多都係我哋喺呢個資料搜集嘅時候問嘅，有啲係即係佢哋親身同佢經歷嘅嘢，有啲係佢之前嘅嘢，咁就 有啲可以融合咗幾個 融合，冇錯，冇錯，係啦，係啦，咁啊猜雲咁樣，再加少少自己嘅一個藝術嘅創作啦。咁我好坦白，呢個戲咧係反映咗真實嘅，我諗都係七成啫。真實的程度是更加的 悲慘 難堪，即係嚟到，我就不想大家觀眾咁難堪去離開，咁我都係用咗少少嘅處理手法，令到大家睇得舒服啲咁樣嘅。 我想教育一下啲小朋友啦，所以導演都即係有啲嘢都硬收咗嘅，就變咗二 A 級。可以帶細路仔去睇。 係咯，我奇怪點解咁嘅戲都會演 有狗肉有食 肉。哦，原來有啲咁嘅社會社會現實嘅。 因為你真係都想教育一下俾啲小朋友嘛，同埋講真，依家細路仔除咗我話聽，我哋套戲就叫做係你話卡通片啊，數碼暴龍都暴力過我哋嘅分分鐘。咁但係我哋真係帶到嗰個卑劣同埋嗰個意識出嚟。係啦，我哋唔係催淚嘅，即係我哋唔係話喂你只狗死我好，我 好煽情，唔係煽情。 我哋係睇完會慢慢地流眼淚，慢慢地叫反思， 即係有啲嘢俾啲觀眾去諗諗， 係 嘛？咁以我理解，其實你哋成隊 crew 都係啲中意狗嘅人嚟嘅，嘅狗嘅朋友。 基本上大部分啦，咁因為咧就係 唔會真先啦。 係啦，係啦。之前人公司就有班手足，佢都好義無反顧地，亦都係因為係公司啊嘛。咁人一個 order 咧，就要落嚟幫手噶啦。 但係經過磨合洗禮之後就走曬啦，因為頂唔順口，真嘅呢個 係。係啦，即係成個總動員落嚟幫手啦，台前幕後。我係揀演員都係喺佢班手足嗰度揀嘅。咁佢又要幫手，可能有時做運輸啊，跟住又做演員啊，咁樣去做嘅。咁而就另外就真係有班愛狗嘅義工團體都係幫，台前幕後都係，佢哋救開狗嘅，平時都唔出鏡，都要嚟做個演員， 仲做位衰人添。 係啦，係啦，有啲愛狗嘅人咧，佢本來係直情係唔想演噶啦，因為佢都唔中意出鏡嘅，但係睇咗我哋十日八日咧，知道我哋嘅辛酸咧，再問佢咧，好啦，好啦，應承你啦，咁樣，咁樣仲要做衰人喎，真係一個愛狗嘅人，你叫做衰人係幾咁難啊！ 我哋都遇到一啲演員係真係因為我哋要佢做衰人而佢唔肯做嘅，係啦，咁亦都有嘅，係啦， 咁好多嘅，係啦，好多即係嗰個咁嘅情況，我哋要一一去解決咁樣。 同埋咧，我有諗呢套戲嗰陣時咧，其實好即係彩妮都係佔咗有一半考慮嘅因素嘅。因為佢又係咁啱，我又即係簽呢個藝人，佢又係愛狗愛到癲嘅。咁佢成日其實佢都有渲染到我好多嘢。咁佢使到我有時即係就算我同愛狗團體好啊，做啲咩報導節目好啊，揾埋佢咧，佢就好多佢嗰方面嘅嘢可以講。咁同埋我磨合佢，就算而家個角色到啦，其實講真都真係佢本人嚟嘅，都真真正正 即 係 演翻佢自己 衣著啊、談吐啊、嗰啲憤怒啊、靚妹嗰啲咧，係啦，不顧一切嗰啲咧，都係佢個性格嚟嘅。 都是劇本上的創作，即是要就回大家度身訂造是更加演得好。 是的，跟住另一個問題就是阿仁哥，就剛才你雖然提過你自己入面這個角色，但是你可不可以跟觀眾交流，你在這部戲入面演藝方面你有什麼突破呢？ 首先呢就沒有三點進路先。 你好令人好失望， 是令人好失望，我諗住第二集先開始錄嘅。好，咁其實呢我個角色呢同我本人係有啲似嘅，即係都係我負責指揮人啦，負責都係你做啦，我講啦，你要聽我講啦。 你做咩？你做咩？你做咧？ 咁我同戲中嘅海狗咧，即係導演啦，咁佢比較暴躁啲嘅，咁我成日係因為有啲嘢咧，就要同佢即係 我是理智啲嘅，係啦，咁佢哋係佢係正義地衝動嘅，咁所以係有陣時我都係要做翻一個理智啲嘅，叫做係撳佢哋啊，或者安排佢哋點樣做。 軍師咧 都係得把口多啦，咁啊，咁但係我都係愛狗嘅。 唔係，但係起碼有你嘅演出啊嘛。 有當然。 精湛。 有邊幾個 shot 先係先咩？ 哇！乜邊幾個 shot 啊？哇！邊個 shot 唔係咋？由頭到尾㗎。 我哋由頭到尾都有個角落頭會有企喺度㗎。咁辛苦拍套戲。梗係勾個角落頭 俾你，即係畫咗個角落頭俾你㗎啦。係啦，你企定喺嗰度。 嗱，總之你永遠 唔好企出呢個範圍。 唔係，但係嗱，我好坦白同你講啊，咁你唔係呢行出身㗎嘛。咁你點樣？ 你錯啦，我係喜劇之王。OK， 唔係，其實我不嬲咧喺我自大家都知我做殯儀啦。咁我其實喺殯儀業之前咧，咁我係即係都好熱衷電影呢方面嘅嘢嘅。咁我讀嘅。當然不是一些專業的課程啦，即係可能是一些短期的課程啦，甚至乎我去做了南河師傅好啊，或者去了埋棺材都好啊，咁我公餘時間我都係走去又係讀埋呢啲咁嘅嘢，同埋因為諗呢啲咁嘅嘢，係啦，咁甚至乎衰到自己有嗰陣時落難做看監都走去寫下嘢咁樣。 你做看監係咪咧？ 我做過㗎啦，看監啊、KFA 啊咁都有做過嘅。咁因為 經驗豐富，人生經驗， 因為係啦，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咧就。即係當然嚟到而家有啲感慨嘅，即係可以達成到啦。咁同埋就真係可以將自己以前一路以嚟積落嚟嘅嘢，就可以我只係同阿文一個交代得嘅啦。咁我就可以即係諗到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咁就係咁樣引申到呢件事。 同埋我哋個戲嘅唯一一條愛情線係俾阿仁， 係啦，呢個我強烈地爭取嘅，因為講真，喂，你揾個 唯一 星座嘅女朋友， 有感情嘅有冇藏上戲咧？ 我因為時間嘅關係， 下一集先啦。 有時間關係，我哋係係啦，我哋係未有嘅。咁就係咁咯。咁其實都對我嚟講幾開心㗎，幾開心㗎。喂，你要喺鏡頭面前有個女仔，仲係明星嚟嘅，同你去談情說愛咁樣。其實呢一個係我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幾新鮮嘅。即係我到咗我呢個年紀，點會有感情線咧？係都係呢啲年紀啦。 唔係你都有事業線嘅。OK， 唔好講你啦。OK， 咪就一味講你做嘢嗰啲咯。我都好慘嘅。咁所以就喺做戲方面咧。是基本上呢一套戲咧，雖然冇話真係話好 focus 我，淨係因為我 focus 我好做戲嗰樣嘢，但係就我覺得已經對我嚟講咧係第一步嚟。 唔係㗎，你做我淨係買飛入場睇㗎，即 係 淨係睇 一張啫嘛， 淨係睇你嗰幾場㗎咋。好啊，咁啊坐喺你喺度咧就好靜啦，淨係即係嘛，咁要俾少少即係空間佢發揮一下啦。就 咁我哋 係啦，要我哋靜曬，我哋靜曬，快靜曬嚇，你放鬆嚇。 好。 嗯，系咪问问题 噶？唔系啊，系你讲噶啦， 整个问题。 系咁，我喺戏里边就头先讲过啦，做翻彩妮嘅角色嘅，同埋系做揸无合战车嘅司机嘅，因为佢哋个个都唔识揸车嘅关系咧，同埋一个停咗牌啦，系啦，咁跟住， 唔使讲你，讲重点快啲。 好，重点系。我性格同其實同海狗係一樣咁衝動嘅，即係譬如有乜嘢事，我係任何嘢我都唔會經過大腦嘅。總之係，你攞咗把刀去先啦。總之去捅人就捅人。 我見過嗰次嘛，山竹哥嗰次咪話見你喺出邊，即係夾硬要俾只狗翻去人哋屋企。 我喺度敲門。 係真蛇呢個？ 真 嘢。我以為係嗰啲， 唔 係我以為係宣傳嚟添。 唔係， 係真蛇。 我哋唔會做假新聞宣傳嘅，台長。 你明唔明？嗰時係真係嬲，係人高高户人家係將啲 啊，你都有睇到啊，台長。 喂，我做新聞嘅大佬， 嗰段嘢好爆喎、 啊！我知啊，差唔多，我想寫癲狗編輯真係揾嗰段寫㗎，真 係。其實點解呢？其實嗰段嘢咧就因為咧正常佢遇到啲情況咧，佢第一時間打俾我，叫我去鬧人嘅。咁但係你知啦，點出街啊？大佬會死喎、啊！咁我話你自己試下落去同佢講句得唔得啊？咁佢落去，但係你落去你保護你自己，你就揸住部機，有啲咩事咧就即係冇嘢保護到你啦。我驚人打佢啊嘛，咁佢又敲門，佢又真係佢唔係鬧喎，引入地球啊！點知惹來嗰個威力仲大， 係 啦， 咁所以情啊，大家都 好啦，你繼續。 因為你最嬲，即係除咗佢將啲狗咁樣咁大風大雨咁樣放咗喺出邊之外，你睇見另外一樣嘢最嬲嘅係佢有個帳篷仔嘅，咁但係咧佢唔係俾啲狗入去匿喎，佢係擺曬啲台凳啊工具。 我唔明點解佢唔俾只狗入去，有啲咩咁大問題啊？我見好多。 香港人都有。 唔明喎，啲新聞即係好多圍村啊， 係咪沖涼啊？想只狗平時都唔沖嘅，大雨沖下涼。 不過我覺得彩妮咧，今次咧嗱，好多網友都好啦，都話你公開佢地址，我哋一齊去公審佢咁樣各樣啦，或者鬧爆佢。你話有冇人去咧？我話俾你冇人去嘅，係啦。你話嗰嗱點解有時人哋抗爭啊，都要去一個方便嘅地方先嚟抗爭？你同佢話沙頭角、沙嶺、粉嶺咁樣， 你冇講話冇人去啦。你報咗個地址，佢自己都驚啊，大佬。 咁其實都唔知係邊度地址咯。係 啦，其實嗰個問題咧，我欣賞彩你乜嘢咧？佢同我講，佢話啲網友咧打咗嗰個地址出嚟，佢即刻 delete 咗。係。咁我都問佢點解 delete 啊？咁佢話。如果佢哋人哋知道佢要鬧完佢，佢對只狗仲唔衰？ 係啊， 咁咁我咁佢話咁你有咩辦法啊？啊，我真係覺得佢大過女，佢講嗰句嘢，即係令我都急。點解揾佢拍磨合係有原因？佢話唔緊要啦，我第二日去到，我再同佢傾偈。嗱，如果大風大雨或者好曬都好啦，唔緊要，你哋信得我個，俾只狗狗嚟我屋企。打完風落完雨啦，我放翻佢落去，係啦，我啊得閒佢攞啲嘢食俾佢，喂佢水飲，日日我喂都得，日日喂都得，係啦。咁起碼只狗又我又即係入我屋企冇地方啦，又唔會話阻到屋企嘅地方，而我亦都能夠照顧到佢，佢又亦都對方人又俾到個位置俾佢去生存，喺個空間 又易落台，對方又唔得罪對方。 咁咪三贏咯，哇，好好叻，好真係好叻住。咁佢講完呢句嘢之後，哎得啦。咁 成熟啦， 成熟啦，你 交俾你啦， 你又自己去搞掂佢， 臭下佢哋。 因為其實彩妮咧之前咧未拍磨合之前咧，即係我間唔中都睇過你啲片咧，都係同隔離嗰個講叫佢點樣，即係對只狗好啲噶嘛。 以前 係啊，我睇過你哋，即係其實佢本身就係咁嘅人。 係咯，即係有隻狗被車撞到跛，有就係嗰間 隔離。哇！佢隔離兩隻個個都有料到嘅。 係啊，即係放養被車撞到。 佢令我再隔離嗰兩隻。 咁樣係啦，即係其實都係要叫。即勸佢棄養，即唔係棄養，即勸佢交只狗俾我哋。因為如果依啲情況，你即嗰個人係堅持我唔會棄養嘅，就唔係一件好事咯。係啊，即反而對只狗仲衰添喎。 係啊，啊咁啊，講完嗰件事就阿你其實嗰個演藝生涯係。 可唔可以暫定係咩嚟？ 唔係， 因為得罪咁多人啊！ 你講邊個啊？而家 你介紹一下俾啲觀眾即係聽眾聽聽下啦 嚇。哦，你嘅演藝生涯係 我嘅演藝生涯啊，其實係同佢合作咗。 其實是 My Radio 嗰班 係啊， 真係 我次次都見你喺度噶個節目，唔係好似你 台長當然啦，我哋嗰陣時就嗰陣幾年前啱啱起步嘅時候，咁呢度咁多萬人，我哋梗係睇唔到，唔係咁覺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我嗰陣時咧，你見到我撞車隻手碎咗入咗院，跟住連個即係停咗一排嘅。 我都係探過你。 係啊，我知啊。咁嗰陣時我係冇女主持噶嘛。係 啊 係 啊。 咁冇女主持，咁其實我對女主持係失去咗信心噶嘛。呢即係我諗住係一個人自己搞噶啦嘛，以後。咁跟住始終都係慢慢都栽咗喺地啦，即係跟住覺得啊時候啊可能招募啊啲女主持嚟幫手啦。咁我其實咧，我個性格好衰嘅。我喺網上面撩完人咧，我就冇覆人或者冇話喂，考生三分茶，跟住冇嗰件事噶啦，即係唔理噶啦。咁啊，係得呢個人咧打翻電話轉頭 係咩？嗱，我唔知個完全係你今日講我先知嘅，即係阿彩妮上嚟做就係你出面去招募嘅。哦， 其實我曾經推過好多次嘅，我係咁同佢講話。喂，我真係唔識講嘢，我真係唔得嘅喎，完全自閉嗰只喎，跟住係咁話得㗎啦，得㗎啦咁樣。 呢個第一次撩佢啦，咁但係咧，佢真係唯一一個自己打翻電話翻嚟嘅。 哦， 係啦，咁咁啱 My Radio 食春明。 哦， 係啦，咁我嗰陣時冇女主持㗎啦嘛，咁我有個位置。喂，不如你嗰日就落嚟一起食春明啦，咁樣係咁佢嚟一次又可以見到有啲咩人喺度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就正式嗰次之後咧，咁佢就嚟咗做啦。咁佢嗱，我都係我唔識做咩經理人啊，或者咩嗰啲嘅。咁佢係一直一齊做啦。咁佢係好咩啦，又做曬功課啊，成沓嘢啊。當然冇一句講得翻。嗰啲功課咯，即係講緊預備咗啲咩問題。 係咁啊，我都係咁啊，我都係咁嘅。 咁當然而家梗係直情佢完全係唔理。咁嗰陣時咧，佢慢慢熟咗啦，佢開始講佢啲嘢俾我知。咁我越來越知道啦，原來佢以前咧係有啲衰經理人去呃佢。 哦， 我講緊嗰陣時咧，我係玩到咧就 po 埋張相出嚟啊，跟 住就即係係咁插佢之前嗰、那個啊，咁、嗯、嗰個都已經冇。 即係你本身都係一啲演藝界出身嘅，即係讀過或者 係昆人嗰啲課程咯，昆人 你你 昆人演藝課程 係咪啊？ 唔係就係見人嗱，唔好理佢嗱，我想講帶出乜嘢咧，台長就係講緊。其實佢喺改咗安彩嚟呢個名字之前，佢係拍過戲嘅。 哦 ，OK，OK。 但亦都因為我想將佢以前嘅嘢抹走， 係 即係重新有個安彩嚟出現， 嗯、 形象完全唔同。咁、 嗯、 樣去做呢件事，嗱點解而家今時今日我夠膽講翻咧？就因為彩妮正正式式係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大電影嘅演員。即係雖然未必話有啲咩獎項啊，或者有咩人認同啊，但係始終都係佢對佢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就算而家記者有訪問到。咁我哋其實嚟緊可能蘋果， 唔係我成日都周不時見到嗰啲新聞㗎。 但以前講，依家講嗰啲有保留㗎嘛。但係而家可以即係有一個講就係講翻，可能佢呢套戲出咗嚟之後，係、 嗯、 有機會問翻以前啲嘢㗎，或者人撩翻佢以前啲嘢、哦哦。 即係點話？誒、欸，以前你唔係咁呢個名字、啊， 以前你性感㗎嘛？係啊，你現在 以前又唔係咁嘅樣㗎喎、啊。 你睇下嗱，張相點樣搞啫？ 你有冇幾好啊 ？OK， 因為我預咗俾人撩嘅，咁不如直情我哋大大方方 而家。自爆 系啦，咁、 我想問一下阿 Charlie 呢套戲入邊你係做咩嘢？即係咩角色嚟嘅？ 係義工咯，其實係我哋四個其中一個啦，都係救狗嘅。 嗯， 係啦，咁 喺現實上有冇呢啲人㗎？ 有多噶，你無論獨立義工啦，有組織一定係真係有啲七八十歲嘅阿婆都係自己一個。咁樣去狗狗稱住袋糧咁樣就餵㗎啦。 嗯， 係啊，推住架車仔，即係你無論。即係點樣幾唔方便，幾老人家乜嘢都好啦，即係都係有依個心咯，我覺得。 而Charlie 咧入面咧，雖然人有保留話，哎，我唔你係咪有冇人認同，但係其實我已經聽咗好多人讚阿Charlie啦。即係 當然，當然 因為呢個戲咧出咗，我哋做咗 我都真係我都首次讚佢喎、啊，因為之前佢拍嗰啲戲，之前我拍嗰啲戲咧，嗰啲導演咧係話佢唔識做戲嘅，同埋成班一齊去一齊俾壓力。 係個導演嘅問題，即係你點樣去幫個演員咧？咁同埋有好多嘢都係要夾嘅，因為人係有個。限度嘅，你要中佢入面嗰啲嘢咧，佢就演得好好噶啦。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咧，我成日都講嘅咧，就係、是、有一場戲咧，真係 Charlie 同埋阿麗雲姐陳麗雲、有一場對手戲嘅。嗰兩場嗰場對手戲咧，真係見真章啦，係大家都要情緒激動，會喊。 有冇驚啊？彩妮見到咁大呢啲即係咁有經驗嘅演員。 其實係都有少少會驚累咗人嘅，所以真 係 要做 驚人鬧啊！ 唔係啊，我唔係我意思啊，我驚你搶咗佢鏡啊！ 我驚， 我 未 走啫。 我原來咁，冇事。 希露唔同，希露 係啊係啊，驚嘅驚嘅，即係喂，淨係睇你唔睇佢啊嘛嗱。好啦，有少時間問埋，即係今日即係我哋冇講定啦。就其實個狗嘅主角係點揾翻嚟嘅？ 狗的主角就其實是那個我哋資料搜集嗰個嘅救狗義工團體，入面嘅流浪狗嚟嘅，即係曾經佢係流浪狗，唔知喺邊度救咗翻嚟，喺個中心度住咗一輪嘅啦。咁我哋就總動員， 即係都係一啲暴力風霜啊，即係好自己即係好有歷史感。 你唔好以為真係邊只啊邊只就手邊只緊啊邊只乖啲啊邊只，佢好麻煩㗎，好麻煩，佢仲要俾人打完嗰啲，仲有演技，仲要再揀佢個樣，你個樣。唔得， 打完嗰啲即系 有冇恩選？有冇恩選過？ 梗係有咯， 覺得佢有冇恩選咯？冇噶，我哋點樣推介都冇用噶。 可能佢自己諗幾百隻入邊先揀一隻出嚟咁樣啊？ 係啊，真係嗰啲， 因為佢真係對只狗個劇， 因為我唔識啦。個種類有冇對個劇情本身有冇重要意義咧？即係舉個例，佢係咩狗？譬如最近。澳門有隔離狗，又或者係呢啲沙皮狗咁樣，因為我見街嘅流浪狗都係得幾種，係得幾隻嘅啫。 主要都係唐狗， 因為有啲狗係唔可以喺街上快 得都得唐狗嘅。 得唐狗，咁我哋都係喺唐狗度揀嘅。因為我哋呢個難題難在咩咧？即係除咗你係動物之外咧，仲要係唐狗。我哋曾經都有諗過，會唔會係揾嗰啲受訓過嘅狗出嚟易拍啲啊嘛？ 係 咪？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你都要考慮只狗 Q 唔 Q 鐵啦。 系， 即系佢有冇一种， 但又唔可以太 cute 喎，你因为流浪狗，你咁样就唔似喎。 但系呢个问题就系，如果喺你嘅角度嚟讲就系，譬如你吸引观众入场咁样，咁只狗系咪要有一种， 即係同嗰個 個圓係眼圓眼圓眼圓啦嚇，係啦，呢個就難揀嘅地方啦，因為咧佢又唔可以係太過家養式嗰只 cute， 咁又唔可以太過唔順眼嘅，咁而我哋要當中咧又要揀一啲咧，就係一定要唐狗先啦。如果是揀其他的狗種呢、即或者是那些純種狗呢、是很多都是可以在那些、學校狗的學校找到的，因為他們是受訓開的、那麼易些，而我們這些是沒什麼人訓練唐狗，我們那時發現 不會有人浪費錢， 即純粹是狗來說他都是非專業演員， 是啦，素狗， 人素狗都是 素人， 素人佢就係素狗咁樣，啊，即係要點樣要同佢慢慢去甄選啊，睇下佢識唔識做戲啊嗰啲啦。而佢識唔識做戲咧，取決於就即係佢聽唔聽指令啊，佢啲指令咧又唔係訓練嗰指令， 即係大家同有冇溝通啦， 係啦， 有冇感情上去交流啦。 我哋做咗好多嘢㗎，即係連當中嘅主要嘅演員啦，有啊劉宇達啦、大哥啦，咁啊麗雲姐咧，全部都係要落嗰個狗場嗰度咧，試下同嗰只狗。有冇交流嘅？即系会唔会一见到佢就噬？有时啲缘分嘅好难讲，只狗唔知点解零零舍舍对。 但系最后都系冇咩交流，最后都唔系好彩。 喂，有一个好技术性嘅问题，我想问，因为我都即系叫半个呢行啦。其实梗系唔知啦。OK， 就譬如你影个狗嗰个 close up 咧，系咪好难嘅？ 影个狗 close up， 即系譬如话好简单，你捕捉佢眼神嗰啲，个技术上系难嘅。因為佢好喐噶嘛，成日都 係啊係啊，係嘛嚇？哦，即係你驚佢移走咗嗰、那個 係啦。譬如話，喂，你好似你要佢表露一種好沉重嘅心情啊，或者好開心嘅心情，你要 close up 係 咁，佢即係點做法嘅呢樣嘢？ 哦，咁呢、這個即係台長果然真係唔止係半個行內人啦，好專業啦呢、這個問題係爭啲唔識答嘅啦，係啦。咁啊，好彩咧，我哋成個嘅拍攝方法咧，就而家可以講翻咧，我哋就因為冇錢。冇錢，咁而我就要諗一啲咧，即係將呢個冇錢呢、這個不足變為一個風格先得。 有啲咩風格係 啦，風格就唔可以，我唔想有一個藉口咧，係啊冇錢啊，所以咪拍爛咗咯，係嘛？係啊，係垃圾啊，咁因為冇錢咯，我唔想用呢個藉口啊，冇錢，冇錢唔係一個藉口嚟。咁我就將呢個不足冇錢咧，就點樣引申呢？因為我覺得其實嗰個義工團體都係冇錢噶啦，我哋又係冇錢噶啦，咁大家一拍即合啦，係咪？大家都冇錢噶啦，咁用咩方法表現到呢只隨意咧？我就係用咗一個。紀錄片的方法，即係類似當係紀錄片，好似揸部手機去拍咁樣。啊，咁呢個方法咧，聽落好似好隨意，哇，係都隨意揸部，其實好難啊！嗱，哇，台長真係專業到，係啊，好多人都以為好隨意，直情係有啲我揾咗啲行嘅朋友嚟睇，佢話：哇，呢、這個真係未來嘅方向喎！嗱，咁隨意拍，咁係人都拍到，我心諗。唔係咁係人都拍到嘅，佢哋經歷過就知啦。佢哋經歷過係人都癲，因為 唔好話咩啊，專業演員都癲啊， 都癲都癲 癲咗㗎啦。其實佢哋 因為我哋咧為咗營造嗰個真實感咧，係去好多嘅鬧市啊，包括即係草根嘅鬧市啦，包括街市。 我睇你全部基本上咧 location shot 嚟㗎啦， 係啦係啦， 冇廠景㗎嘛， 冇我哋 因為根本冇廠， 係啦冇廠， 因為冇廠， 我哋連嗰啲橋底木屋都係走去霸翻㗎，係 啊真係啊，深水埗下面嗰。 即係桂林街呢班，桂林街啦， 係啦，又拆咗啲啦。而家喺嗰度，你知嗰度又人來人往，同埋有好多唔知係黑白兩道咁樣，有啲人咧活動緊。 仲要係導演係要求嗰類人唔可以望過嚟喎。 即系讲噶， 佢唔系要求一啲普通嘅人唔望过嚟，佢要求嗰类人要唔望过嚟 揾我嘛？系， 我哋仲要系演员定系咩啊？做嗰个 唔系嗰堂我成，我因为我哋识阿牧师嘅阿份家牧师啊，佢落去讲一句就你哋 北河街街市 系啊， 大佬等于旺角咁仔嘛，你要喺中间做场戏，有狗有搭过，但系嗌晒 action 大大声，要你要冇人望过嚟，你要180度冇人望过嚟。有一個嚟到即刻重新開始，咁我哋嗰陣打仗打到做完之後，導演同我哋講嗰場唔會要嘅咧， 係咩？有咁衰咁衰？ 咁啊，我哋去約房門口再拍多次啦。 哦，即係其實有兩樣嘢，我哋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嘅。咁一咧就係阿仁咧教咗一招，佢話你行去嗰啲木板間屋啊，嗰啲木板屋嚇，你眼神唔可以鬼鼠，你要反而係望翻佢。 唔係，你好似即係。佢都好似喺嗰度住開嘅咁樣， 唔係啊，淨係當 係差人啊， 差人啊，差人，便衣啊， 唔係佢無啦裝出嚟， 我就咁樣 做咩事？ 誒，仲要專登望佢，佢哋又驚。 冇事冇事。 咁我哋就暢通無阻啦。咁二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嗰陣時未同你講話揾牧師，我哋就揾咗深水埗明哥啊。 哦，明哥呢個又得嘅， 佢得啊！哇，去到個地位啦，明哥，明哥啲人嗌佢。咁加上明哥又幫我哋演出埋咧， 睇到睇到。 係啊，咁 好嗱，因為時間關係啦，就你又 完啦，完啦， 未，你可以拍多集都得嘅 ，OK 嚇嚇。咁就大家睇到啦，有好幾位都係相當之著名嘅你講你演員也好，明星也好啦。咁佢哋都今次都有參與，咁你可唔可以講話，即係佢哋點解會都加入呢個 project 咧？ 其實咧就即係易搞嗰啲我搞嘅，難搞嗰啲佢搞嘅。 邊個難搞？ 係啦，咁 邊個難搞？你開名？ 你講咗你嗰個 先。因為咧，其實點解咧？我都有個好意嘅，因為阿麗雲姐係之前合作開嘅，一個電話就得噶啦。而另外一個咧就係阿八哥，阿劉以達。劉以達咧難唔係劉以達，而係要經過達嫂呢個經理人呢一關啊。 呢個就 係啊，達嫂又好錫佢老公嘅，咁樣咧就所以 佢係即啲角色精挑細 選。係啊，真係啊，真係啊。咁佢就同我傾個電話咧，都傾成兩個幾鐘講劇本嘅嚇。咁啊講完之後咧，說服我哋要即係動之以情咁樣講個劇本點樣呢個流浪漢點樣有戲做，點樣感動咁樣啦。咁嗰時候係賣緊餸嘅，一路賣緊餸，一路要講得感動。到最後啦，咁啊達嫂話OK 個劇本就 OK， 但你知道我老公講對白有時候會甩咳噶，甩咳咁啊！我知道我知道我 就係要用呢種， 就係要係啦， 我哋就 係啦。同埋我就話我唔會好多對白嘅，放心達嫂，放心。 演到嗰種悲啊， 係啦。咁啊達嫂，我咁樣 OK。咁收尾咧，真係拍嘅時候咧，我知道達哥嗰個不演而演就係嗰個含金量好高嘅一個賣點。點解咧？因為嗰個流浪漢咧，我哋設計到咧，佢對人又好，對狗又好，即係狗係直情係佢終生嘅伴侶，一盒叉燒飯都分一半俾狗，唔夠再多啲咁樣。咁一個咁嘅人咧，其實係好難演嘅。如果唔係，你就會好搞煽情。但係達哥其實唔使演，佢本身就係一個咁嘅人，相由心生啊。佢淨係講一句就係、是：阿狗仔乖啦，我已經想喊啦。佢講一個狗仔都已經想喊。 我話我到而家留意過咧，阿達哥冇乜表情。 啊咁咪 冇表情先，但你知做乜嘢喎？ 系啊，咁先好。呢啲就第一，呢啲就係高手啦。內心戲嚟嘅，全部都係。咁樣啦，我呢兩個就係咁啦。 我嗰個就即係 Bob 啦 ，Bob 就即係 你好熟噶嘛， 熟噶熟噶。因為成日大家傾心事啊咁樣，我嗰陣時咪話做咖啡嘅，我做咖啡咪就佢做主角嘅，我就身為個咖啡，我真係撩佢，係啦。咁傾傾下，咁就即係佢又知我做殯儀啊咁樣成，咁開始問我嗰行啲嘢啊。咁慢慢因為佢有啲嘢關照下我啊，係啦。咁跟住我就即係同佢傾下偈咁樣啦，我又唔會話特登黐佢影張相又擺上 Facebook 威威，我又冇做呢啲嘢嘅，係啦。咁直至到係即係所以好早之前咧，以前咧我亦都同佢講過，即係我自己個心諗，如果我真係有戲拍，即係我都會想揾呢一個人去幫手嘅咁樣。咁點知咧，實質出咗嚟去揾佢幫手咧，又唔係話真係咁順理成章啦。因為有好多唔同嘅低不值嘅嘢，啲嘅人都去揾佢啦。咁佢一定要堅持住自己嗰個價噶嘛，同埋堅持住一啲嘢噶嘛，佢唔可以亂咁接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嗰陣時咧，我就用同佢拉緊腳之餘，就導演有導演出面傾。劇本有劇本傾，咁我哋就圈咗出面啲嘢翻嚟啦。咁我就同出面講話阿 Bob 會拍嘅，嗱拉緊 咗，跟 係啦。咁我但係咧，我同阿 Bob 講咧，出面嗰啲會拍嘅。咁跟住兩邊 監製嘅功力啊， 咁兩邊咧。跟住都度得大家會拍，咁就 咁如果 turn out 就兩邊都唔拍， 咁就形成咗呢件事啦。咁啊， 穿咗就係， 嗱最後係搞得掂嘅，挨咗佢一日嚟拍嘅啫。咁但係即係導演鬼斧神工，真係令到佢可以喺佢嗰個單元裏面發光發亮嘅。即係呢個係真係佢一日。但我哋嗰一日咧係揸到佢盡， 梗啦！ 我哋凌晨拍到凌晨， 係啊，又凍喎，大霧山嚟啊！ 咁但係今次咧，我有個得著喎，就係我哋所有嘅演員又唔不即係又唔係太熟，到演咗感受到之後，再見到我哋擺埋上大電影，再見到啲人呼聲咁有，我哋感染到佢啦。就算平，佢哋都覺得值得。 嗱就因為唔阻住你，你自己有另外初，係真係啦。 咁我同你傾住先。 唔係我有下一場。 好，即係 咁，我去個廁所先啦。 唔係，阿仁哥同埋幾位朋友，你講講即係無合幾時上？ 你講啦，呢啲咁重要嘅嘢。 梗係10月11號啦，正式上畫嘅，記得支持。 10月11日 星期四。 係啊，即係其實呢一咧，我可唔可以講一少少㗎？ 梗係講得啦， 因為咧，其實我哋喺之前，我哋頭先都滲過好多苦水，我哋點樣去艱辛去完成咗呢件事，嗯、即係完成到咧，我覺得已經係奇蹟嚟㗎啦。由本來就係60分鐘嘅網絡電影，到收尾拍咗90幾分鐘， 而家大電影嚟㗎啦， 而家大電影90幾分鐘，仲有咧就係、是、第一個奇蹟咧，係發生喺咧就係、是。俾院商睇嘅時候，咁佢哋睇完一齊放片，我哋好緊張啊、嗯！放完片之後咧，居然 OK，佢岌頭喎、啊，肯即係點樣去協助佢哋上畫喎、啊？嗰、嗯、時係第一個嘅奇蹟發生啦。咁、嗯、而之後咧，咁我哋就覺得去到呢一步咧，呢、這個網絡世界群眾嘅力量真係最大嘅。嗯就希望我哋喺10月11日咧，就大家都好似蝴蝶效應，我成日都話蝴蝶效應咁樣，你拍一拍到翼，可能喺邊一度就變咗龍捲風噶啦、嗯。你哋嗰個 share 一個 share 啫，唔好吝惜呢個 share、嗯、推廣部戲。咁去到邊度可能 你講唔講邊間戲院做？ 梗係講得 嗱，咁好簡單啦，快快講。 誒呢個好緊要，呢、這個好緊要， 好緊要嘅。咁咧各位咧就可以11月11日開始， 10月11日 開始。開始咁就我哋咧能唔能夠 太緊張 係啦，緊張嘅嗱，我哋第一個禮拜上到係因為靠之前嘅所有同事嘅努力，第一個禮拜上到，但係未得住嘅，能唔能夠喺第二個禮拜上到咧，就要喺第一個禮拜啦， 係冇錯， 好緊要。第一個禮拜係啦，咁我所有兄弟姊妹幫我包咗場嗰啲，我全部擁曬第一個禮拜㗎啦。咁我哋第一個禮拜咧，我哋係會喺邊度戲院做咧？好多間，大家好方便啊！ 大家係咪會睇下呢度咁樣？ 香港、九龍、新界都會有啦。嗱，我哋喺UA Mega Box 九龍灣嘅會有啦 ，UA 青衣城喺青衣嘅會有啦 ，UA 呢個 Moco 即係旺角新世紀廣場嗰度係啦。咁另外元朗區嘅朋友都有喎、啊。就是呢個 Yoho Mall 嗰個元朗嘅百老匯，係、嗯、啦， 就嚟講完嘅啦，放心。 咁啊，仲有銅鑼灣嘅 Cinema City Victoria 唐街嗰間，咁另外就有 Cinema City 永利中心柴灣嘅喺，咁而荃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愉景新城嘅 Cinema City 亦都睇到嘅。咁啊，長沙灣嘅朋友去可以去 D Two Place 啦，係啦，咁就 CGV 嘅 Cinema 嗰度有嘅。咁另外筲箕灣就 L Cinema 有啦，咁啊尖沙咀嘅 The Grand Cinema。咁啊，北角有新光戲院，新光戲院都有啊，大佬。咁啊，你以為香港咩？澳門都有喎，澳門呢個永樂大戲院係亦都會有播映嘅。 好難得啦，已經有咁多嘅戲院可以上我哋呢度， 超越人體極限啦！我哋啲廣告又係超越人體極限啦，成條尖沙咀嘅隧道啊、燈箱啊、巴士啊。系啦，戲院亦都有曬我哋嗰啲正牌嘅宣傳廣告牌，好難先至有呢啲咁嘅嘢噶，大佬。 係啊，我哋做到呢一步，好多人出嚟支持撐，或者係就算公司都願意抌多錢嚟宣傳，希望上畫順利，多啲人知道呢件事咁樣。好難啊，行到呢一步，台長。 好啦，咁就我最後都講一句啦，就支持我嘅朋友啊，聽我節目嘅朋友，今次咧就支持阿仁哥啊， 多謝 套戲，支持武俠。 多謝各位，係啦， 咁啊，大家 叫多啲人嚟睇啦，帶埋細路仔都得噶。 第一個禮拜 係嚇，就唔好等時間啦嚇，因為 一嚟就 11至18日 ，OK， 入咗嚟先， 11至18日， 11至18日， 係我哋打咗第一個禮拜先，第二個禮拜再傾， 係 好，預祝無合成功啊， 好， 多謝， 好，拜拜。